接踵而来，大风带着我摇摆，梦在燃烧，心在澎湃，不用徘徊。大摇大摆飘在人海，随着心情放肆嗨，别服输，可这脚步要爱你就来。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在起起伏伏，狂浪狂浪狂浪狂浪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狂浪狂浪，一路疯狂，一路流浪，一路向远方。接踵而来，大风带着我摇摆，梦在燃烧，心在澎湃，不用徘徊。大摇大摆飘在人海，随着心情放肆嗨，别服输，跟着脚步，要爱你就来。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在起起伏伏，狂浪狂浪狂浪狂浪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狂浪狂浪狂浪狂浪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在起起伏伏，狂浪狂浪狂浪狂浪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狂浪狂浪，一路疯狂，一路流浪，一路向远方。 别在原地苦苦等待，我要试着为你变坏，学会主动向你告白，请你现在接受我的爱，所有烦恼说声拜拜，我们才是最好未来，跟着我的节拍，跟我一起摇摆，一起活得更精彩、yeah、 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在起起伏伏，狂浪狂浪狂浪狂浪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狂浪狂浪狂浪狂浪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在起起伏伏，狂浪狂浪狂浪狂浪，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狂浪狂浪，一路疯狂，一路流浪，一路向远方。